第142集。说这话时，唐一川一直看着我，表情十分奇怪，说不上来是嘲讽还是悲伤，亦或两者兼而有之。我哥出事时，他正在跟我通电话，他尚不知我在唐一川的鼓励下已准备弃民投行，特意为我联系了知名外所准备实习。恰在与对方碰面后的回程途中，电话中断之前，他跟我说的最后一句话是： 玉芝，你一直是大哥的骄傲。 接着就是一声惊天动地的巨响。这场意外虽与我无关，但我仍内疚不已。此时我已经在医院连续守夜多天，我哥还没脱离危险期，我倦到有了流泪的欲望，仍强撑着不愿合眼睛。唐一川看我死撑着，便说： 你睡吧，我替你守着。 A shoulder to cry on， 真好。 1996年，几乎没有刑辩律师敢做无罪辩护。这个现象如今大有改观，不得不说，这与一代代律师愿以一己之力对抗钢铁机器脱不开干系。比如我哥傅云宪，我哥脱离危险期后，硬是拄着拐杖上了庭，替冤死的许爹把这个轰动全国的案子给翻了。这话旁人一听而过，未必会多生感慨，只有律师圈里的人知其背后有多少凶险与艰辛。总之，至此我哥事业青云直上，但他的以身犯险也连累了家人，首当其冲就是我。那天我跟周阳还有几个辩论队的女生在外头吃宵夜，几个杀马特打扮的青年突然冲了上来，一掀一位食客的塑料餐桌，大骂道： 谁是傅玉志？ 我用胳膊肘捅捅周阳，问他是不是又惹乱子了。周阳悄声连呼冤枉，上回他都没真找人，这回怎么又赖上他了？身边一个女孩偷偷摸摸报警，一个青年眼睛贼发现之后，一钢管朝他头砸下去，多亏我眼明手快，及时抄起个椅子挡开了。 就你是傅玉志吧？ 那个青年说： 听人说了，长得最帅最好管闲事的就是了。 我见脚赖不得，只好笑眯眯地承认： 是我。怎么得罪哥几个了？要不坐下来聊聊，这顿夜宵我请了。 夜宵就不吃了。 一时间刀光棍影打作一团，眼见我们几个学生渐渐不知，周阳及时发动超能力，他从包里掏出一些百元大钞，刷的一下散到空中。几个流氓与原本袖手旁观的食客一齐哄抢，我们就趁乱溜了。上回我以肱骨骨折的代价为唐玉川取来那枚瓶盖，还没拆板，正是旧伤刚愈，又添新伤，不得已又住了院。所幸也是小手术，局麻，预计5-6天就能出院。然而，归功于我在校内的超高人气，自我入院之后，病床前头始终人来人往，熟悉的不熟悉的，甚至那些有点头之交一面之缘的，也都提着果篮捧着花来凑热闹，是要将病房挤破。唯独唐一川始终没有出现，他应该在我半昏迷半清醒的时候来过，当时我从梦中被一丝轻响惊开了眼睛，正看见唐一川坐在我的病床边，床头还放着那枚瓶盖，那枚我断了一条手臂为他拼回来的瓶盖。他不知在这儿守候多久，和睦后靠，一脸淡淡的倦意，听见我醒来的声音才慢慢睁开眼睛。 你再睡会儿吧，他说，这儿我守着。 在医院里住到第3天，周阳突然风风火火地闯进我的病房，一进门就开骂： 唐一川那个小子太不吃东西了，背地里跟学校举报你在校外跟流氓勾勾搭搭，你可能会被学校开除。 我忙给唐一川打电话，电话短信也一概不回，正如人间蒸发一般。我心头隐感不妙，脑中遐想乱飞，忙问周阳从哪儿得来的消息。周阳一张脸跟便秘似的不好看，说： 唐一川这两天跟应达走得很近，可能这个点儿正准备一起去哪儿旅游了。 我摩挲着手里的瓶盖，一言不发。周阳仍在我耳边絮絮叨叨，但见他鼻孔翕张，两片唇与横置的棒一般上下开合，可说的什么根本一字也听不清楚。我突然拔了手上的输液管，跳下病床，抓起一件衬衣就往外走。周阳试图拦我，被我一把推开，趔趔趄趄后退数步。 玉志，当心伤口啊！ 周阳拦不住我，在我身后大喊，让我甭管即将面对什么，身体重于一切。他大概没意识到，方才我就是用刚动过手术的那只手推了他一个趔趄，伤口好像裂了，但我一点也感觉不出疼痛来。我打了辆车去英达家，招呼司机一路飞奔，路上还一个劲儿安慰自己。英达与唐一川现在同在市检三分院实习，两人表现积极，经常自发地要求跟着出差学习，而且英达他爸是三分院的一位处长，同学之间互相照应也是理所应当的。我刚到英达家楼下，碰巧遇到他们刚刚下楼，唐一川提着行李，英达走在他的身后，一见我就脸白如纸，结巴着问我怎么这么快就出院了。我勉力支撑自己，视英达如空气，直接来到唐一川的身前。面对他冷清的眉眼，我将手心摊开，强笑着说，你落东西了。唐一川看了静静躺在我掌心的瓶盖一眼，伸手将我的手掌握住，又推回来。他说，还给你了。我问，你为什么举报我？他说，学校问我你的情况，我没有举报你，只是实话实说。他这话貌似也没问题，那伙流氓确实是冲着我来的。我一时语塞，唐一川已经背过身去，仿佛懒得再搭理我的胡搅蛮缠，直接对英达说，再不动身就迟了。英达看似良心大为不安，对我解释说，是他们如今都在检察院实习，有人匿名反映唐一川的生活作风有问题，出于同学之谊，他便主动提出帮他遮掩一下。英达是友情帮忙还是趁火打劫，对我来说不太重要了。很显然，尽管只是实习，这位未来的唐检察官也经这一遭醍醐灌顶，遭人非议势必会影响他的仕途。我完全愣住了，唐一川的担心我不是不懂，只是我为兄弟两肋插刀，兄弟为女人插我两刀的戏码实在太烂俗，我不解亦不甘，居然用尽力气问出了一句蠢话，唐一川，你耍我？